妙山河，中橫四海。我河鑑江自轉，一鑑江湖，已經在普羅有得賣了，大家可以到普羅網上商店購買。多謝各位。 好，回到第二節。咁啊，第二節的時候呢，就即係你知㗎啦，我呢下揾唔到料嘅人呢，就即係蛋鑊呢，咁都要揾啲人去揼下波鐘啊，幫手係咪？咁啊，所以呢就我哋揾咗呢個Dennis 啊，美國呢邊嘅朋友呢。Dennis， 早晨 ，Good morning。 誒，早晨，早晨。 So how's your morning wood？ 聽唔聽到 ？I said how's your morning wood？唔系你醒咗未？其实 Dennis， 醒 咗，你笑出唔好声系咪？喂喂，好细声啊！你嗰边麻烦你可唔可以近啲麦讲嘢啊？喂， 哎，早晨早晨， 哎，早晨早晨早晨，点啊？头先你听唔听到我讲嘢啊？头先？ OK 啦、 啊、，OK 啦、啊。喂，上次唔好意思啊，上次真系我哋倾唔到。咁点样咧？你上次或者你而家你其实有啲咩你想同我哋吹水讨论嘅咧？ 我而家好似啲声音，好似 屌你咪俾人勾线啊你！你知好撚唔安全噶、啊，而家即係因為呢個萬能嘅國安法啦 ，scap 應該都 唔係即係國安法，因為染指向呢、這個外國嘅朋友啊嘛， 唔係全宇宙啊，全宇宙法律， 全宇宙係全宇宙法律，係。 哎，而家聽到你，我呢啲太多掣啦。Hello，Hello、 哦。 Hello, hello 哦，原來 哦，依家得啦，依家係咪啊？ 係，而家得啦，而家得啦 ，OK。 系， 系早， 早晨，早晨，早晨，你啊，唔好意思啊，我知道你嗰边咧都好，系绝对系清晨嚟嘅，即系太阳马手都未出嚟噶， 啱啱个太阳系啦，啱出咗嚟，啱晒住啊，我哋呢边咧都个疫情咧，我谂我哋呢边个疫情比你哋嗰边仲严重啲啊， 吓，因为美国都几几十万啊，系嘛都。 是啊，而家 三十万啊， 加州啊，黑 加州中最多啊， 加州中，咁啊，同埋啲契弟咧，真系唔中意戴口罩啊。 唔係講咗你咩？俄杭州直情有 demonstration 係完全唔戴口罩啊嘛。 係啊，而家啲契弟啫。咁啊，再加埋我哋個總統又唔中意鼓勵人哋戴口罩。 唔係，佢自己都有戴翻咁嘅口罩。 後屘佢都有戴翻嘅。 他最近嗰個 rally 冇，佢 rally 人冇戴口罩，所以我哋呢邊咧都有啲麻煩嘅，因為咧啊，而家如果你留意一下新聞咧，總統佢自己有總統嘅一套講乜嘢藥乜嘢藥，嗰、那個 佢話有一隻藥係近乎係好似魔法咁樣係 灰靈啊嘛，都係 啊嗰隻嘢係佢一路 keep 住食就 灰靈咯， 就冇事啊嘛。 是啦，咁啊就而家嗰个 Dr. Fauci 咧， 系 佢自己亦都开记者会啊， 系， 即本来 suppose 就系喺 White House， 佢哋喺 White House 做到开记者会嘅， 系， 而家两边咧好明显咧就系唔妥大家噶啦已经，咁啊。 唔係呢度咧，我哋要 fill in 翻俾我哋觀眾聽先，因為好多觀眾可能冇跟得咁貼咧，未知道美國嗰邊邊個打邊個的話咧。咁我哋頭先講到嗰個 doctor 咧，係點樣嘅一個人物咧？ 嗰個 doctor 係我哋嘅叫做國家級嘅醫護咯，嗰啲嘅咯。 係， 即係我唔知中文叫乜嘢。 國醫啊， 係啊，總之所有關於醫療嘅嘢咧，都係應該係經佢嘅。 是 啊、戴口罩又好，唔戴口罩又好，有啲咩药啊嗰啲，都系要经佢嘅，都系经佢嗰边会讲俾人听咯。咁而家咧就唔信得过佢啲料，咁咧就 Trump 自己就有佢自己嘅团队去收集医院嘅资料， 啊， 再告 因為佢俾佢扇咗一鑊，因為 咁呢個醫生咧，我想知道佢本身有冇政治取向噶，即係佢係 Dems 嗰邊定係 GOP 嗰邊啲人嚟噶？ 佢唔應該有政治取向嘅。 唔係佢三朝元老嚟嘅，已經係。 唔係即係我知道佢唔應該有咁，但係佢嘅人本身，你知唔知道即係佢自己有冇呢啲咁嘅取向嘅咧？ 我覺得佢有少少咯，因為可能佢同話烏國邊係幾 friend 啊。 Sorry。 我想他跟世衛那邊是幾 friend 的。 Oh fuck！ 嚇，我想他跟世衛那邊幾 friend 的，咁佢可能 即係同阿譚北菜就啊，即係 嗰邊有偈傾嘅， 斷袖分桃嗰啲啊，可能係。 我想他嗰邊有偈傾咯，同埋再加埋好多背後，因為好多利益關係啦， 係 咁導致好多時就同阿 Trump 唔啱下咯。 啱啊！嗱，因為阿 Trump 佢一早就已經係屌柒阿譚德塞噶啦，即係屌柒阿世衛噶啦嚇。咁啊，佢亦都喺成件事上邊咧，即係佢收啲咩，即係咩人匯報俾佢，佢收啲咩料咧，佢都反應快嘅。其實，即係有啲真係反應慢嗰啲咧，佢可以係成件事你死咗好柒多人咧，你都完全半點嘢都唔做噶嘛，係咪？ 係，但係呢度個主流。傳媒咧，亦都會去批評 Trump。 我唔緊噶啦，你喺嗰邊主流傳媒，即係有邊啲台你信得過嘅？老實講， 係啊，所以我哋都要自己。而家有幾個嗰啲細傳媒咁啊，要聽嗰啲咯，聽嗰啲嗰陣時又係啲。 有冇啲推介？有冇啲位？例如你聽開邊啲啊 ？Ben Shapiro 啦。 哦 ，Ben Shapiro 係啊，我好中意睇 Ben Shapiro。 嗯，讲嘢好快噶， 佢唔系佢好似 high 咗 helium 咁样噶，但系佢讲啲嘢好有 point 嘅。 佢嗰阵时佢就好叻噶，去啲学校度辩论咧，全部俾人。 佢嗰阵时阿 Trump 做选总统嗰阵时咧，佢咪大炮咁去嚼阿希拉里嗰啲咯。嗯， 系啊， 嗰阵时已经有啦。 啊，喺佢个台咯，自己有个台嘅，佢自己有个台叫做 Ben Shapiro 啊。 系啊 ，Daily Wire。咁啊，我哋讲翻啊，美国呢边咧，朱穆文被叫咩啊？叫做拘捕啊？ 通缉 啊！通缉！我真系呢个咧，真系我都唔知要用咩言语去讲一个美国人，可以俾你班共产党嚟通缉嘅 啊！ 犯咗国安法啊嘛，宇宙国安法嚟噶嘛呢、這个。 哇！我真系， 唔系你通缉系一件事，你咪揾 Interpol 咯，最简单噶啦。你咪去揾 Interpol， 揾国际刑警。你话啊，佢犯咗我哋国安法，要求去捉佢咁样，你咪睇下美国呢边会唔会咁做咯？ 唔会放， 唔会去啦。 啊！ 咪 Interpol 個 咁正常，如果美國 DOJ 啊，即係知道有呢啲事嘅時候，會唔會做啲咩嘅咧？ 美國公民啊嘛，佢唔係犯咗美國法律啊嘛， 係咯。 啊，咁美國呢邊梗係唔會採佢啦，好似我咁日日屌鳩共產黨噶嘛。我六日都開咪去屌鳩共產黨咁就嚟啦。咁就你咪嚟咯，不過我又覺得咧，有嗰、那個叫咩啊，即係唔係好叻咯，因為咧我屌完之後屌咗咁耐咧，都榜上冇名，大公民會都冇我名咯。 啊，扯唔關事啊呢啲嘢，唔好咁謙啊，你真 係上名噶嘛？美港天下嚇、啊、通緝呢個 Dennis。 你咧要真係有啲嘢咧，佢哋覺得你極有威脅，威脅到佢哋國家安全 ，which 其實好容易嘅事 嚇。 即係例如係啲咩分裂國家嗰啲行為啊，咁佢 台灣獨立都得啦，已經即刻。 你總之你一講台獨，你一講藏獨，你一講 港獨、 蒙獨乜獨，你一講啫啊！咁佢就會覺得佢嘅國家安全受到威脅噶啦嘛，咁佢就會揾人去跟下你咁樣咯。 朱穆文佢冇講呢樣嘢嘅喎，佢只係支持個朱穆文冇講呢啲喎。 唔一定係講嘅，係做嘅，你要睇埋。 即係好多好多做嘢嘅人咧，可能佢唔講噶嘛， 佢用豬心論噶嘛，即係覺得你係你個心態咁諗就係係噶啦， 佢覺得你係就係係咪？ 覺得你係就係啦， 即係去到泰國見到啲 lady boy， 我覺得你係女人嚟嘅，咁你就係女人嚟噶啦，有冇棍我唔介意噶，咁嗰啲係咪？ 所以佢呢種咧，呢種白色恐怖啊，係咪叫白色恐怖？呢啲叫 嚇，都已經唔係白色恐怖啦。佢唔係淨係想你唔出聲啦， 都唔係白色嘅，都黑色的。 佢係差唔多揾人搞你咁滯噶啦，爭在揾係咪真係揾人搞你啊嘛？ 係咯，所以我就覺得佢哋就係點樣，佢嗰個邏輯係咩咧？你哋可唔可以分析到佢哋個邏輯係咩？ 冇，其實咧，我先唔講邏輯先，我講歷史先啦。即係你知道太陽之下就無新事噶嘛。我哋睇翻百幾年前時候，滿清佢就嚟收皮嗰陣時咧，咁啊，孫中山都咩噶？孫中山嗰陣時絕對係 頭號通緝犯啦，直成 要捉佢翻嚟，要所以死嘅。孫中山嗰陣時又去美國，又去英國咁樣，又去日本嚇。咁啊，好食好住啦嚇，好多地方都 啲。 咁啊，即係唔係我講好食好住啫？啊，你唔好咁嘅樣，你咁樣不敬啊，咁樣唔應該嘅。即係大家都覺得佢做嘅嘢係好有意義，大家都支持佢。咁咧就去到英國嘅時候咧，就其實當其時咧，倫敦啊，喺倫敦嘅時候咧，就已經佈咗局俾佢，即係佢成日出入入，佢會經過呢、這個佢，因為佢唔知嗰度係滿清嘅駐倫敦嘅大使館啊。咁佢經過咗好多次都冇事，佢就即係又冇掛旗又冇剩啦， 十面埋伏咯、 啊。咁、啊、於是就一夾咗佢入去咁啊，撲街咯嚇。咁就即係你話係咩邏輯咧？阿 Dennis 其實。冇嘅，你歷史上邊就係、是、啊，你如果係威脅到佢哋嗰個權勢嘅時候咧，佢咪你去到外國，佢咪喺外國用可能用 assassins， 可能用用 kidnap 嘅方法嚟去即係想你收聲，想你驚咯。 佢覺得係啊嘛， 啊， 跟住蓬佩奧都講話，做乜唔 want 得我咧 ，warrant 我咧。 啊！阿 Pompeo， 即系你夠僵嘅，你咪通緝阿 Pompeo 咯。 系啊，夠僵通緝曬所有啊！啊 ，Ted Cruz 啊，啊 ，Marco Rubio 啊 ，Donald Trump 添， 你咪通緝埋阿 Bannon 咯，係咪先最好噶啦？ 啦，係嘛？誒，但係啲國民貴嗰啲佢冇講嘅喎。 國民貴就係一個我點講咧？我自己覺得啊，呢個我私人意見啊嚇。佢講啲嘢一半可以信嘅啫， 啊！但係因為 好誇張嘅啲人講嘢都嚇， 佢唔係觸犯咗港版國安法，佢係觸犯咗中國國安法。 啊，係啊，因為佢嚴格嚟講都係咪香港人啊？佢唔係香港人啦嚇，冇話點樣樣。咁但係咧，其實咧最近咧你講開，即係我哋美國咧就即係嗰啲我叫資訊科技界嘅嗰班大佬咧。都開始轉態喎 ，Dennis， 我見到 啊，轉態係轉 啊 ，Facebook 同埋 Google 啊，嗰啲科技企業咧，即係佢之前咪好撚想入中國嘅， 因為人民幣啊， 嗱想賺人仔啊嘛， 而家開始因為 TikTok 之後啦， 啊 TikTok 呢件事啦， 抖音啊 TikTok 即係嚇， 唔係啊，改咗名啊，叫咩信聯信息噶、 啊， 四個字噶。 哎、你改咩名字都系嗰樣嘢啦！ 而家跟住要微軟收購佢啊，就扮即係隨機整真啊！話美國公司啊， 咁就係佢哋喺一個聽證會上邊咧，即係俾人盤嗰陣時咧，有啲 hearings 俾人盤嗰陣時咧，就話同中國割席啊嘛，即係呢兩間公司都係啊， 冇人信佢啊！ 你有冇試過坐 Facebook 監啊 ，Dennis？ 我未試過。 唉、哎，你真系好，即系我哋咧，我哋喺香港咧好捻惨嘅，我哋喺香港，因为大中华区 Facebook 嘅大中华区嘅负责人叫陈树啦，咁、系一个上海人嚟噶啦，吓、啊，屌你老味个陈树，屌你老味仆街唔家产，即系但凡我哋有啲咩敏感词，咩唔系敏感嘅，你做啲好，你大陆人支那人做啲蝗虫行为，我屌鸠你话你系蝗虫，屌你老味咁，跟住咧我哋就俾人禁 三十日。 我试过两次三十日啦，六十日啦，前后几捻威啊！ 我哋呢度咧，我哋直情啊， 同阿三上上去 Facebook 嗰個 headquarter 錄片，直情喺嗰度屌鳩 Facebook 啊！ 喂喂，呢啲事喂嚟多幾次啊？喂，幫下我哋出頭啊！喂，你屌鳩佢話換撚咗你嗰、那個嗰、那個大中華區嗰、那個嗰、那個 admin 佢啦，屌你老母！ 可以噶，我哋 喂幫幫手啊！呢件事可以嗱，我而家勾結緊外國勢力噶。 我哋 讲噶，如果咁样真系都做到的话咧，咁又如果我去找一间美国公司人要求佢唔去用某一个中国人去做嘢嘅时候，如果咁样系会影响到个国家安全嘅时候咧，哇！呢个国家几捻无坚不摧先啊，谂下系咪先？ 因为 Facebook 喺我哋美国嚟讲咧，系 public company 嚟噶嘛， 系 public company。上市公司嘛，上市公司嘅话咧，佢就要睇好多股民啊，同埋啊好多人， 好多 shareholders 同好多其他嘅投资者嘅意见嘅都要， 一定要咁做啊！就是、所以咧，如果我哋譬如话去多啲人去讲呢样嘢，我哋就唔会话犯咩法嘅， 啊， 我哋又唔会惊俾人拉嘅， 啊，咁因为嗰、那个，因为之前我哋讲嗰个 hearings 咧，就系、是、如果 Facebook 的話就試過被人質佢，俾啲國會員質佢，就話佢哋嗰個壟斷市場同埋即係個權力過大，咁啊即係就要阿 Mark Zuckerberg 咧就即係叫佢喂交代下，你做乜事要咁嘅啫？ 唔係最 PK 嗰陣時係賣咗資料俾大陸啊嘛， 啊 係啊，跟住佢最近呢個聽證會個反應咧，睇啲股民咧都好 like 咯。跟住佢啊，暴升翻， 梗系啦，因为佢个转态都几咩噶，几明显嘅，即系直情系，因为佢惊俾人质咧，佢就阿朱希伯格咧，佢就想 spin 啊，即系想转换话题咧，咁佢就话佢视中国为敌人， 佢系 讲到明， 佢老婆放放过佢啊，讲呢咁嘅嘢。 而家佢系因为可能佢真系开始有啲醒啦，同埋见到咧嗰、那个、那个市场咁嘅走势啦，佢都唔应该会去想再踩入去啦。 啊，即系一个 Facebook 啦，一个 Google 都系啦，即系 Google 以前都有啲project 咧都犀利嘅，系讲紧都系无人机。太陽能的無人機、飛到很高的 broadcast WiFi， 係啊，咁佢哋 好多嘢，但係 Echo 做咗，Amazon 做咗先啊嘛。 喂， Google 個 CEO 印度人嚟啊嘛，印度籍係嘛？咁而家你大陸都印度啊嘛，佢梗係幫自己種族嘅人，打鳩你啊係嘛？唔使打鳩你算好咗，梗係要。系嘛，好喐啦！咁啊，好多谢你啊，听我电话。 唉，多谢晒。喂，你第时轮到你节目嗰阵时咧，我又打嚟噶咯。你知啊，我哋呢啲内循环啊嘛，我哋内循环噶嘛，我哋玩系咪？即系自己屙嗰啲自己食噶嘛，唔系即系糖色滚糖圆， 糖色滚糖圆。 咁你需要搵人抌波钟嘅时候咧，就我打上嚟。啊！我雖然抌波中嗰時，你啊一定要打上嚟喎，知唔知道？ 一定會。多謝你，多謝你。 好，感謝你 ，Dennis。唔好意思啊，咁早吵醒你啊！啊，你再瞓下添。 O K， 好，拜拜 ，keep cool。啊，咁啊，即系 Dennis 打完嚟之後咧，咁呢度我要同阿謝 Sir 講聲唔好意思先啊，因為阿謝 Sir 咧就兩鋪咧，我都叫佢我請求佢 stand by 啦嚇，咁兩次佢都講唔到嘢啦嚇，即係你知佢係好開心喺屋企，即係 set 定曬嘢，擺曬風水陣咁樣，諗住我揾佢嘅時候咧就點，即係而家得翻兩分鐘到嚇，得兩分鐘到嘅時候咧，我又唔想即係到頭到肺，咁下一次我即係揾翻阿謝 Sir 啦，咁即係其實咧，我哋講緊呢啲咁樣嘅科技公司咧，佢哋呢啲嘅平台咧，社交平台啦，好多時我哋俾人禁言啊，成即係大家都有類似嘅經驗，好多時可能有啲貼文貼出嚟，即係 你講曱甴就冇事嘅喎，唔知點解有啲人係咪先？一講曱甴，講曱甴就唔係 racism， 但係講你蝗蟲就係 racism 嚟嘅喎，唔知點解？即係佢哋嗰個罪名咧，就係叫做 hate speech 啊嘛，係 咯， 憎仇恨言論啊嘛，係咪？即係我覺得咁樣嘅，佢哋嗰個仇恨言論咧，就唔係真係話我哋講嗰啲嘢引起仇恨， 嗯， 而係佢哋仇恨緊我哋嘅言論，根本就係咁樣樣。是不是先？即是你帮中共做嘢，你梗系仇恨我哋咩噶啦？我哋揭露真相噶啦吓。我咁睇嘅有啲嘢，即系你哋话我哋讲啲嘢好冒犯性啊，点点点嘅时候，其实在我角度啊，咩叫冒犯？如果你肥胖，你出个贴文，你系讲饮茶客啊，你话边只好饮，咁我柴台我去到你个贴文嗰度，屌鸠你话你嗰啲嘢啊，唔好饮啊，屎水嚟嘅，点点点点点点点，咁跟住叫啲人去争鸠你啲嘢啊，咁呢个就即系我叫做一个攻击性嘅行为啦，因为我走咗去你个贴文你嘅领土嗰度讲嘢啊嘛， 系咯， 每个人都有佢嘅 freedom of speech 嘅， 咩叫楼主啫？我哋楼主嚟噶嘛，搞楼主啊，系咪先？ 啊，即系所以就系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言论自由嘛，网上边系咪？ 即系都话可以好多个 opinion， 好多个意见。 啊、你正常你是大家你屌你中意咪睇咯，唔中意咪走咯。 咩叫民主国家？咩叫、 民主嘅 beauty 就喺呢度啊，就系咁样嘛。咁所以咧就系咁我哋今日咧个时间咧都差唔多啦吓、啊，即系唔好意思啊，谢 Sir 啊，我又叫你空等。咁就我哋将个时间咧。就交翻俾阿台長啦，同埋唔知有冇鬱敏啦，可能鬱敏翻緊嚟啦，我唔知道嚇，鬱敏會翻嚟嘅，咁啊將個時間交俾阿台長同埋鬱敏。咁啊最緊要嗰樣嘢就係大家記得，即係我哋好撚屎攰嘅嚇，記得課金。點解要課金？因為我要買 metal 錶。黃之峰有 metal 錶，我冇 metal 錶，我唔抵得佢。OK， 好、啊，下一次再見，拜拜。